你们听到朋友这个词就会想到谁呢？可能有些人从小的时候呢，就一些一起天天在一起玩、一起打架的一些小朋友吗？或者你们青少年的时候一起畅想未来的事的一些朋友吗？或者你们上班工作的时候，初次见面觉得跟他跟我不太适合，但是现在跟谁亲密的一些朋友吗？其实我们想到朋友的真挚的脸，就心里会怎么样？就感到温暖，就是朋友就是这个作用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人这么说的：没有丈夫，没有妻子，人还能生活很快乐，但是没有朋友，就千万万不能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都真的需要朋友。是的，朋友呢，我们在受难时给我们帮助，得到安慰，也可以令我们的生活更会丰富起来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朋友当中有两种的朋友。我们一起看看一些经文。箴言13:20，好吗？箴言13:20。与有智慧的人同行就有智慧，跟愚昧人来往就会吃亏。这里有两种朋友，是吗？有智慧的，还有呢愚昧的朋友。还有，我们通过这个经文能找出一个圣经原则，就是无论我们跟什么人来往，就会受到或好或坏的影响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比如说圣经里有好例子，就大卫。大卫的朋友就是个约拿丹，约拿丹他是扫罗王的儿子，所以呢，他后来继承这个王位的，他是继承人。但是呢，耶和华拣选大卫做王，所以他受上帝的割礼。然后呢，他们原来是朋友之间关系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约拿丹知道以后他自己不能做王。以后他的朋友做王，他心里怎么样？嫉妒了吗？还有他们的关系破解了吗？没有，约拿单还是跟大卫做好朋友，大卫也是他的好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尊重耶和华，他爱耶和华，还有他尊重耶和华的决定。所以呢，他们还是保持很亲密的友谊关系。有一天，大卫在旷野逃亡的时候呢，约拿单冒生命危险过去安慰大卫，他就是个使他靠着上帝坚强起来。所以呢，他用鼓励性的话来安慰大卫。所以大卫，如果我们在当时的大卫受到这样的鼓励，你们受多么大的感动，是吗？所以呢，约拿单还有大卫是个真的好朋友。相反，有些人呢跟愚昧人来往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。我们刚才看到箴言13:20的提到的愚昧人，这不是他的技能不好的，这里说的愚昧人就是不肯听从有益的劝告，这些人就是他们在道德方面行事不明智的人，就是个愚昧人。那么我们跟这样的人交往怎么样呢？有些人呢不听从圣经的这些劝告，继续跟这样的人来往，当然结果怎么样？受不良的影响，犯了严重的罪，甚至他们不肯悔改，被会众而开除了。那么想一想，朋友有的时候这么危险，干脆我们不叫朋友不是更好吗？当然不是。圣经说我们在属灵方面，那属灵的教王从中得益。我们一起看看圣经，希伯来书10:23-25。这里说，要坚定不移地宣讲我们的希望，毫不动摇，因为做出承诺的上帝信实可靠，要互相关心，以求激发爱心，促进善行。你们愿意的话，不要放弃机会。刚才我们读错了是吗？ 这里说没有你们愿意的话，他直接说不要放弃聚会，别像有些人常常缺席，倒要彼此鼓励。你们既然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就更要这样做。所以呢，这里谈到的耶和华吩咐我们，这不是你们鼓励鼓励，你们可以的话来参加更好。没有耶和华没有这么说的，耶和华吩咐一种命令，让我们做，不可放弃聚会。那为什么？那耶和华为什么？他也知道我们多么忙。但是耶和华鼓励我们参加聚会，为什么呢？有两个理由。其实我们通过属灵交往得到耶和华的祝福。你们想一想，在天上有很多天使他们能力强的比我们真的比不了。那这个天使他需要朋友吗？是的，我们一起看看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。我们一起看看经文，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。所以说，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，就是耶和华创造地球的时候。七节说，当时星辰一通欢呼，还有谁呢？上帝的儿子们全都喝彩。是的，耶和华通过耶稣创造地球的时候呢，有谁呢？我们请看一幅图画，第一号图，第一幅图画，好吗？是的，可能当时耶和华他用心制造创造地球了然后呢他正好地球转，然后太阳晒阳光的充分的阳光，然后空气又很充足，然后就可以终于一个人出现。那时候呢，耶和华就耶稣在一起吗？我们刚才看的一样，就是很多天使，我们看的这个插图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天使在一起他们一起欢呼，一起高兴，因为他们从那时起一个团体，一个大家庭了所以呢，他们的无间的关系可以享受很大的福分，就是他们从耶和华得到福分。是的，所以呢天使他需要交往，属灵的交往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是，我们通过这样的属灵交往得到耶和华的祝福。所以呢耶和华这样吩咐我们第二个原因是，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属灵交往的重要性。第二个理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属灵交往得到保护。其实现在撒旦，魔鬼撒旦好像跑下的狮子一样走来走去吞噬我们，那他们还是攻击谁呢？另外的不是羊群里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样的交往当中，我们在羊群当中撒旦不敢攻击我们。其实我们这样的交往当中得到耶和华的保护。所以呢，耶和华虽然知道我们忙，还有我们有的时候年迈，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，有的时候有孩子，但是呢，耶和华还吩咐我们，请你们不要放弃聚会。但是说出来容易，做出来不容易，是吧有的时候真不容易的。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呢觉得经常参加聚会并不容易，因为有些人他们工作很忙天天上班，还有调整时间真的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你们下班到家很疲倦，没有力气参加聚会，也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到了这个地方，不容易有的时候有孩子真不容易，因为他们做打扮还有他们给吃饭，然后带两个孩子来参加聚会，真的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有的人觉得不容易参加聚会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沉思，为什么我们参加聚会？参加聚会有什么益处？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想一想三个益处。第一个是对自己有益处的，比如说我们参加聚会了，能受到耶和华的教导。很多人为了高等教育付出很大努力，上一些高等教育很好的大学，但是呢，我们就开车就能到耶和华的教导，都是免费 还有呢，我们可以从机会里得到鼓励。比如说你们开车到了这个楼下，看到我们赵大远的弟兄的满满的笑容，他说你吃饱了吗？我心里高兴啊。其实没有吃饱，但是我们很高兴。其实到了这个场所，就我们受到鼓励。还有呢，我们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可以对会中有益处的，对自己有益处，但是我们可以给会中益处。比如说有些人他今天太累了，所以不想参加聚会，但是他还是坚持参加了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想跟别人打招呼，我不想跟举手评论。”但是呢，如果他参加了，那很多人看到他就怎么样呢？啊，这个人，我知道他多么累，还有多么辛苦，还是仍然参加聚会，我也怎么样啊？我也是以后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努力参加聚会。所以呢，我们对自己也有益处呢，还有可以给别人鼓励，所以对会中有益处的。还有第三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参加聚会让耶和华的心欢喜。我们看不到耶和华他的脸还有他的表情，但是呢，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把应当给他的崇拜给他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真的爱你，还有我们真的很想亲近你。所以呢，我们通过这个参加聚会可以让耶和华的心欢喜，他的表情可能很高兴的。是的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努力参加聚会。还有最近有一些安排是在网上看聚会节目，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提供录音档案可以分享，有些人不能参加可以看。所以呢，这个安排是很好的。所以呢，很多人不是有些人无法控制的因素，例如严重的疾病不能经常参加聚会，那时候呢，他通过这个安排来享受聚会。其实他们真的无法控制的情况下，所以呢，他们这样看耶和华在眼中，他的眼中非常宝贵，这样做是非常好的，值得的。不过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便利，不经常出席这个聚会怎么样？因为已经有这个录音档案了，我们可以在家看也可以，或者听也可以啊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也同样的内容，我今天的李安弟兄做演讲也听到，还有这个谁主持是王太杂志也可以享受。可以举个例子，有两个家庭两个家庭，妈妈一个家庭的妈妈说，今天晚上7点半给你们做晚饭，所以你们整个家人都7点半来吃饭，今天做巴古代，所以你们都来。所以呢，听到这个信息很高兴。到了7点半了，妈妈重新准备巴古特，然后呢，就丈夫来了，他爸爸来了，他两个人吃饭，但是孩子们都不来，过了大概2-3个小时，他的老大过来了，他哎呀饿了，我也想吃，所以妈妈在加热，给他吃了，过了几个小时，还有第。老二过来了，那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也饿，给我巴古德啊，爸妈很有爱心，就还要准备还加热给他吃。”那老三呢，他当天不来了，就第二天来了以后，哎呀，今天没有时间，我打包吧，所以我在公司吃，所以妈妈还有爱心给他打包吃。另外的家呢？他说7点半吃巴古特，全家人都来一起吃，一起聊天。那你们想一想，这个两个家庭有什么不同吗？他们有同样的是吃了巴古特，一样好吃啊，妈妈的手艺很不错。但是呢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味道有点不一样吗？和消化不一样吗？气氛怎么样？气氛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两个家的气氛很可能不一样，是吗？耶稣把自己比作牧人，我们是比作一群羊，不是一只羊。如果一只羊在山上一个山顶吃草， 还有一只羊呢在山谷里吃草，一只羊呢在那个树处吃草。那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个一群羊吗？通常一群羊应该在某一个地方一起吃草，也受到同样的牧人的照顾，才是个一群羊，是吗？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尽量继续参加现场的聚会，才能看到弟兄姊妹们跟他们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。所以今天你们来参加了，你们做得真好很不错。尤其今天不少的圣经学生来参加，你们做得非常好，其实你们的努力真的值得称赞。其实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崇拜耶和华，学习耶和华的知识，我们很高兴。是的，我们每次有这样的安排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参加聚会，我们可以从中得益处。聚会是我们的生命线，是吗？还有呢，圣经提醒我们避免不爱上帝的人来往。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已经是个圣经学生，学习一段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了解很多知识了。然后我慢慢知道啊，耶和华的标准跟世俗的标准不同。所以呢，以前的朋友呢，就经常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很开心，那慢慢觉得不太舒服。所以呢，他知道啊，应该经常不能经常跟他们交往，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标准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他们知道避开这样的交往。但是呢，有的人有点不好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做，因为很长时间他是从小到现在是个朋友。然后他只不过是个耶和华见证人，但是这样果断他的交往就怎么样，他好像对他不忠的感觉，是那样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要记得是，如果他是个真朋友，他看见你努力改善自己过有意义的生活，那他心里怎么样？他也高兴，因为他是个真朋友。如果他不是不高兴的话，他不是个真朋友，是吗？如果在场的人当中已经修行的弟兄姊妹吗？那有可能在学校的时候，可能接触某些人，还有某些同学，是吗？还有些人呢，有可能在工作当中接触一些人，那我们不得不接触他们，但是呢，接触这些人跟他们密切来往，两回事情，是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千万不要跟这样的人交往。圣经清楚警告我们，不要被误导了，不良的友伴会破坏友谊的习惯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谨慎选择朋友。还有，我们在交往当中也包括娱乐。你们喜欢看电影吗？我也喜欢看。你们喜欢看音乐吗？我也喜欢。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玩游戏，或有的人喜欢韩剧但是呢，我们要选择这些娱乐的时候要谨慎选择。我们可以考虑三个因素。第一个是这个游戏还有娱乐活动的性质如何，比如说这是不是一些不道德行为有关的吗？或者通灵术吗？或者暴力性的吗？那就我们不该玩这样的游戏或者娱乐，是吗？还有呢，我们的娱乐花多少时间呢？第二个因素是多少时间。比如说我们其实这个内容很好，这个游戏很好的，但是经常花很多时间。比如说我喜欢看社交网站或者 YouTube 也很有意思，我来之前也是经常看马来西亚 YouTube 一些内容，马六甲怎么样。但是呢，如果经常看怎么样呢，就可能花很多时间，浪费时间，可能妨碍我们的属灵活动，影响到第二天的传道工作。第三的因素是友伴是谁，我们跟谁一起玩这个呢？比如说你喜欢运动，那我们跟谁玩这个运动呢？ 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三个因素可以衡量自己，然后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娱乐。我们这样的谨慎选择娱乐才可以得到益处。那么现在我为你们介绍另外一个朋友，介绍一个朋友，他是很好的朋友，跟我们一起看看经文诗篇十六篇八节。诗篇十六篇八节，说我时刻看到看耶和华如在面前，因为他在我右边，我绝不动摇。啊，大卫，这是大卫说的。那大卫的朋友不是约拿单吗？哎，对，是的，约拿单也是他的朋友，但是他不是最亲密的朋友。大卫最亲密的朋友就是谁呢？就是耶和华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耶和华如在面前。因为他在我右边，那他说的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请看第二幅图画好吗？一般古代士兵战争当中，他们都通常右手持剑，左手呢拿盾牌的，所以能看到他右手有持剑了，是吗？拿剑，然后左手拿盾牌，那盾牌有盾牌的地方呢，可以保护自己。但是呢，没有盾牌的，就是他的右半身呢，没有受到保护。所以攻击我们的时候呢，好像大卫说的一样，大卫很为难的时候，耶和华在他的右边，这边有盾牌，这边的剑，但是耶和华在这边，他跟他一起作战。那怎么样呢？可以保护自己。是的，我们现在是属灵的战争当中，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，可能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身上难题，但是自己知道是吗？那时候呢，真的需要战友。可能我们已经有盾牌，但是右边还需要帮助我们的是谁呢？就是耶和华，他是可以在我们的右边作战，会得到保护的。是的，所以呢，在场的我们，就是我和你，还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耶和华的朋友，我们可以跟耶和华同行。现在你们是个圣经学生吗？你们来参加聚会已经很不错，很好的，你们做得很好。但是我们还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一起看看一节经文，阿摩斯书三章三节。三章三节，就说两个人没有约好见面，怎么会同行呢？是的，如果你想跟耶和华同行，先要做什么呢？跟他约好几点见面，在哪见面，是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耶和华，如果你们参加聚会已经很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想跟耶和华同行，就跟他约好。意思是可以跟他说我那个受尽或者誓言，我以后继续侍奉你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受尽的目标，我们要继续努力才对的。如果你们是已经以前学习，但是现在暂时停止学习吗？那时候呢，也可以告诉耶和华这件事情，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谦卑的态度吗？或者有的时候需要勇气吗？但是这个真的值得的，这个我们可以这么做，也可以我们的同工向他们寻求帮助，我们的同工很愿意帮助你们。还有你们已经受浸的弟兄姐妹吗？那样的话还是继续努力培养对耶和华的关系，我们继续努力保持跟耶和华亲密的关系，继续亲近耶和华才对的。一般朋友之间经常谈谈自己的想法，今天做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以前我做什么， 那耶和华已经很想跟我们说话，他已经给圣经里头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内容，他很想跟我们说话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听耶和华的话语，还有我们也可以向他说话，是吗？我们通过祷告也可以向耶和华说话。我们可以说所有的，我们今天说什么，我今天有点失望了，今天我很高兴，都可以跟耶和华说话。我们通通心里的所有的内容可以跟耶和华说话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跟耶和华的友谊可能会越来越深厚。好，那看看第三幅图哈，谢谢宝云姐妹。这是我们的 WhatsApp， 我的 WhatsApp。很可能，我们每个人都用 WhatsApp 是吗？我来马来西亚以后使用 WhatsApp， 但当中有些人已经认识的人。那我们的 WhatsApp， 你们想一想，自己的 WhatsApp 里头有谁呢？有很多人的名字，我用了几个月，才一个月都还是有很多人的名字。当中也有一些人，比如说，比如说你们的话，公司的人，公司的同事或者同学，或者我的话，还是一些快递送快递的人，还有office 的物业的人，还有很多。但是这些人的名字呢，很可能在下面，是吧？在下面，因为不经常跟他们联系，因为但是有的时候需要联系，但是呢，不是亲密来往。那我们的 WhatsApp 的上边有谁呢？你们能想起吗？很可能我们会众的同工们，还有我们基督会众的同工，就是我们会众里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属灵教王，可以得到益处。但是呢，这里没有，但是应该下面还有一位的名字，最亲密的朋友是谁呢？应该有耶和华这个名字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常跟耶和华做好朋友，可以跟他经常联系。好像我们WhatsApp的最上边就耶和华，我们经常跟他们联系。我们联系的时候不是短短的留言，我们可以说了很多很多的，有的时候打电话。有的时候说很多很多内容，就可以跟耶和华亲密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些内容，你们记得吗？我们跟什么人来往，都会受到好或坏的影响。比如说我们在属灵交往得到益处，所以呢。今天学到了，为了属灵教王，我们经常参加聚会。是的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命线。没错，在冷酷的没有爱情的这个世界里，我们在会众里找出真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努力跟他们建立友谊关系，还有我们要继续努力成为耶和华的朋友。我们可以做耶和华的朋友，是吗？其实他是宇宙主宰，但是他很愿意跟我们说话，我们可以经常跟他沟通。这样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？就虽然这里没有真的罕见那个真正的友谊，但是我们会众里还有我们的属灵交往当中得到真正的朋友。希望在场的每一位都努力培养这样的友谊，能够享受真挚的友谊到永永远远。 好，我们非常感谢李安弟兄给出的演讲。